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，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阴山背影墙，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煞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东汉大将军梁毅，别看官职不小，可这人品极差，从小不学无术，仗着他们老梁家是名门望族，这妹妹又是当朝的皇后，他是作威作福，坏事做尽。梁家在朝廷里被封爵的，当大官的，嫁入皇族的，前前后后50来人，所以别说在朝为官的同事了，就连皇上看梁毅这样都没辙。公元144年，汉顺帝驾崩，梁毅的妹妹一下由打皇后变成了皇太后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她这妹子没给皇上生儿子，所以让谁来继承皇位呢？这个人选非常重要，如果要是不仔细挑选，很容易动摇了梁家的地位。为了这事儿，梁毅可没少费脑子。他的家产堪比国库，他的权力赛过皇上，他不是牛头马面，可皇上却怕他。为了躲他，愣逼到厕所商讨大事。他不是佛祖神仙，可谁都得听他的。一连三任东汉皇帝都是他说了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东汉牛人跋扈将军下集。梁毅这人心机太重，选谁当皇上，对于他的权力甚至是梁家的地位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首先这孩子年岁不能太大，长大了懂事了不听我的呀。再有，他妹妹虽然当了皇太后，可毕竟没有亲生骨肉，这孩子的亲娘如若在后宫地位很高，那很容易就把他们梁家比下去了，闹不好这外戚专权就换成别人家了。梁毅是思来想去，最后在汉顺帝的后宫里，一个级别很低的贵人让他瞧中了。一来这贵人级别不高，二来这孩子刚2岁，一切条件都很符合梁毅的要求。结果梁毅是分分钟都没耽误，直接找到妹妹梁太后，建议把这孩子立为皇帝，由皇太后临朝听政。就这样一个外戚将军 愣是把东汉第八任皇帝的人选给定了，这就是汉冲帝。您说两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呀？再加上临朝听政的又是他梁毅的亲妹子，更没人管得了他了。梁毅索性把这朝政啊全给把持过来了，弄的是朝廷腐败，民不聊生，九江地区连连发生暴乱。对于这些梁毅根本不管，他就关心自己怎么过得舒坦，怎么玩得开心。这种舒坦日子梁毅过得别提多自在了。可谁成想好日子没出半年，这小皇上病死了。新的一轮候选问题出现了，梁毅还是那样冥思苦想找人选。其实在当时这候选人有两位，一位是清河王刘算，年轻有为，深得人心；另一位是渤海孝王之子刘纂，这孩子聪明但才八岁。两位人选但凡换个名士里中国士的人，不用考虑都知道选谁。可是梁毅心怀鬼胎呀，真要是找一个年轻有为的，那还有我什么事儿啊？结果以梁毅为首，外带他那妹妹梁太后，全力支持八岁大的刘纂。而另外一波以太尉李固为首的耿直大臣，鼎力的效忠清河王刘算。一场皇帝选拔赛正式拉开帷幕了，那场面异常激烈。李固等人支持刘算的理由很简单，希望能立一位年龄合适的明君，以安天下。但是梁毅也据理力争，说刘纂如何聪明，稍加培养必能肩负大任。这个时候双方都快拼眼红了，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刘纂的拉拉队人数就是再多也敌不过一个梁家的地位，比不过一个皇太后和一个大将军。最后梁毅以全胜击败对手，拥立刘纂为新皇帝，史称汉质帝。新皇上一登基，梁毅这心里算是踏实了，这回他不用提心吊胆到处想办法了。可是他这一得功夫不要紧呐，转头就咬人，跟只疯狗似的。他咬谁呀？就是当初跟他作对的李固。梁毅这人不光坏，还小心眼儿，记仇。当初你李固跟我作对，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。梁毅派人写了一封匿名信，递到梁太后手里。这封信里说，李固结党营私，图谋不轨。皇上去世，所有人都悲痛万分，只有他天天穿得花里胡哨，挺高兴的。这明显就是有问题，罪应诛杀。梁太后呢，别看在选皇帝问题上啊，和李固是对立的，可除此之外，她挺信任李固。看过这封信以后，压根没往心里去，扭脸给扔一边了。这下梁毅可吃了一个哑巴亏呀。他又没署名，你想发脾气都没理由啊。这心里头啊更记恨李固了。梁毅那边一直想办法对付李固，这边呢也没闲着，不忘调教新皇上。其实梁毅推举这孩子没别的原因，就因为这孩子小不懂事儿。可谁成想，别看汉质帝只有八岁，这脑子非常聪明，这人是好是坏他全能分清了。有一次朝会，这小皇上突然就指着梁毅说了一句话，此乃跋扈将军也。这意思是说呀，你梁毅飞扬跋扈，没人能管。当场所有人都听傻了，梁毅也跟着一惊，心说这孩子刚多大呀，就敢这么说我，但凡长大了还不成了祸害了？不成，我绝不能让他活到那一天。没出几天，这梁毅呢就派人送了一碗有毒的汤饼啊，这汤饼是汉朝的称呼，现在呢说呢就是面条，给这小皇上吃。更残忍的是呢，这梁毅站在旁边 必须瞅着皇上吃完了，这才放心。您想想，这么安排，这孩子想不死都难，肯定得死啊。结果吃完了带毒的汤饼之后，肚子疼的犹如刀绞一般，是满地打滚啊。事也赶巧了，这时候李固突然求见，一看皇上这样了，赶忙询问。就听汉质帝呀，吭吭哧哧说了一句话：我吃了汤饼就这样了，我这肚子快疼死了，拿口水给我，兴许我还能挺过来。这李固刚要起身去拿水，梁毅拦下来了：慢，您这一喝水啊就得吐了，现在千万不能喝水。什么意思？您喝饱了水往外一样，这毒呢就吐出来了，您就死不了了，所以您现在千万不能喝水。他怕这孩子死不了，结果这8岁大的孩子愣是活活给疼死了。李固怀疑是梁毅投毒了，可他又没证据，只能上报皇太后，说要深究御医的责任。梁毅害怕事情败露，这心里更记恨李固了。东汉一年之内就死了仨皇上，整个朝野都乱作一团了。其实梁毅这会儿心里也烦，他烦的是下一任皇上他选谁。朝堂上下一帮大臣又为立新君的事儿开大会了，以太尉李固为首的那三位元老那真是不遗余力的在梁毅面前念叨：梁将军，天下不幸，一年之内咱们东汉连遭3次劫难，您该深思熟虑一下了。他们这话虽然没明说，可是这意思梁毅听得明白，就是劝他别再弄个孩子当皇上了，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。而且这三公说完之后，又把那位清河王刘算给推出来了。其实论能力、学识、年岁，这刘算都挺合适，可就是因为刘算太适合当皇上了，梁毅才坚决不能同意。要说在梁毅心里符合他的条件的还真有一位，那就是平原王的儿子刘志。这孩子呀那年15岁，别看年岁差不多了，可是人品不行，就想当皇上，有没有权力无所谓，只要能坐上宝座就行了。不光如此，梁太后还打算把妹妹许配给他。得，这良好病一好，梁家人又统一战线了，打算顺势推举刘志当皇上。您说这东汉外戚专权也够可怕的，没出一年的功夫，掀起2场选皇上大战了。这回跟上回差不多，李固一帮人还是力挺刘算，梁家人联手支持刘志，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，跟热窑似的。最后梁毅是力排众议，又以梁家的地位为筹码赢得了这次比赛。东汉第10任皇上让他定了，叫刘桓帝。这个人在历史上都出名啊，被后世称为乱国之君。您就可想而知啊，什么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了。汉桓帝登基之后，立马迎娶了梁太后的妹妹，还封他妹妹当皇后。这下可好啊，梁毅两位妹妹，一位是当今皇太后，一位是当今的皇后，他手里的权力远远赛过那位新皇上了。而汉桓帝呢，起初倒也无所谓，各有所图嘛，即便我手里没权力，好歹这史书上能记下我这一号人物。那段时期这东汉的天下虽然姓刘，可实质上掌权的人物全姓梁。这梁毅利用手里的权力，把朝堂上下所有跟他作对的仇人全给办了，那位皇帝候选人刘算也被梁毅给罢免侯爵，没过多久自杀了。李固和他那帮兄弟也让梁毅抓进大牢，没出多久就暴尸街头。建和4年，梁太后去世了，汉桓帝为了安慰一下梁将军，把他的封地增加到了10亿3万户，说白了就是他的统治地盘更大了。除此之外，梁毅的媳妇孙寿也跟着沾光，封了一个襄城君，这个级别相当于皇家长公主了。 媳妇儿孙寿也跟着沾光，封了一个襄城君，这个级别相当于皇家长公主了。汉桓帝刚当皇上那阵儿，梁毅那真是如日中天，想什么来什么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当然了，在他眼里想要的不光是权力，还有一样，那也是梁毅的心肝，就是钱。有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，说是清朝在朝为官最趁钱的贪官是和珅。这比喻啊，要是放在东汉也能这么说，叫梁毅跌倒汉桓帝吃饱。您就可想而知啊，这梁毅往家敛了多少钱，富可敌国呀。不过您别看梁毅在外头作威作福，回到家里对他老婆孙寿那是又宠又怕。要说他这媳妇儿啊，那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号，不光是人长得忒寒碜，而且是出了名的坏，跟他老公梁毅那真是一家子。都说这夫妻之间为了促进感情应该啊搞点小浪漫，梁毅和他媳妇儿也懂这个理儿，只不过他们俩这游戏啊玩的有点吓人，玩分居比富。怎么讲呢？一条街上，梁毅和孙寿这两口子俩人啊对着盖房子，看谁盖的阔气，看谁盖的豪华，屋里那装修啊一准的赛过皇宫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为了能够不走远路就能够观山赏水的，这俩人愣是花钱雇人打别处运土，在这儿堆起一座山来。您还别想说是小土包，真不是那档次的，人家梁毅要求要按照皇家园林建造，最后啊成型的时候必须是青山绿水松柏成荫，这山上得能种树。如果没人告诉您这是人工的，您肯定认为呵，这世外桃源不错呀。园子里头放满了珍禽异兽，当然了不是狮子老虎，梁毅和孙寿巡游的时候从来不徒步走着，而是让人给抬着，远远的一看呐，真是赛过活神仙。梁毅这个人有个爱好，喜欢养兔子，这种爱好在中国历史上啊，他呢是头一个人。神话里边嫦娥喜欢养兔子，那是神话任务。喜欢到什么份上呢？为了能够饲养兔子，这梁毅在城里建了一个广场那么大的兔院，而且这地方啊绝对不许闲杂人等进入，里边所养的兔子全都标上记号，只要有人不小心闯进来了一律杀头。有一回，一个西域来的外国商人冷不丁的就进了这个兔院了，人家外国人哪知道你梁毅的规矩啊，而且一进来这商人一看有兔子就忍不住啊想逮一只啊吃兔子肉。这下可好，都是一只兔子引发的血案呢、啊、这外国商人被人告发之后，不光他，连跟他一块来的同伴前后被杀了足有十多个人。您说这老外想当初要知道在中国吃兔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估计呀、啊、他连这想法都没了。梁毅这些年的做法是越来越过分，起初汉桓帝还一直念他好，没往心里去，可架不住时间一长，谁都有点私心，这小事一多就攒成大事了，汉桓帝这想法也就慢慢的有所改变了。汉桓帝的皇后梁氏自打进宫就仗着姐姐是太后，兄长是大将军，根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。别看除了他，汉桓帝也娶了不少嫔妃，可基本上这些嫔妃没有几个见过皇上的。梁皇后得把着，她得专宠。可后来这梁太后一死，梁皇后这受宠的程度一下降温了。您想，梁毅就是再有权，那也没心思顾及后宫的事儿，而且梁皇后进宫这么久一直没给皇上生下一儿半女，虽说不至于从皇后的位子上掉下来，但很容易坐冷板凳。 那段时间梁皇后俩眼直放光啊，只要一听说哪位嫔妃怀孕了，她这黑手就探过去了，连大带小的一块弄死，斩草除根呢。汉桓帝不是傻子，他全明白，只不过碍于梁毅权力太大，他不好明面说皇后什么，只是心里记下了，跟你呀、玩蔫儿的，你不是嫉妒吗？我就偏不搭理你啊，我连见面都不见你了。结果这梁皇后气性大，愣是积怨成疾，活活气死了。这事儿过后虽然没有爆发什么，可是汉桓帝心里头总觉得别扭。梁毅，你权力大，国事听你的，这我都忍了，可连家事都得看你的脸子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别人面前还怎么抬头啊？况且我还是个皇上，这面子往哪儿放？延熙元年正好赶上日食，这种天文现象啊，搁现在看很稀松平常，放的古代不一样，被人认为这是老天爷的警告，你皇上得注意了。当时汉桓帝身边有位宠臣名叫陈寿，就悄悄地提醒汉桓帝，皇上，这日食之变是上天警告您，说这大将军梁毅做得太多了。这话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可谁成想汉桓帝还没做出反应呢，梁毅得知此事，愣是把这陈寿给杀了。这下汉桓帝可火了，自打我登基到现在12年了，在我之前你梁毅把持朝政也7年之久了，前前后后19年，你也该享受够了吧，我要再不把你杀了，恐怕下回啊你就杀到我头上来了。想到这儿，这天汉桓帝上厕所，趁这机会就问身边一个心腹太监，这朝内朝外都有谁和梁毅不对付。那位问了，说干嘛皇上蹲厕所里边商议这事儿啊？您得知道梁毅在汉桓帝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，汉桓帝除了上厕所没人盯着，走哪儿说什么都有人跟梁毅汇报，结果汉桓帝愣是和几个小太监在厕所里头商定了诛杀梁毅的计策。很快这位心腹太监就率领禁卫军1000多人把梁毅的府邸给围了。梁毅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毫无办法，想搬救兵都来不及。事已至此，他也知道皇上这回就是要他命来了，想活是不可能了。结果梁毅跟他媳妇孙寿连屋都没出，服毒自杀了。汉桓帝为了斩草除根，梁家孙家三族无论男女老少全都砍头，梁毅的亲信也没能逃脱，这场浩劫株连了几百人，这才算落下帷幕。梁毅骄横跋扈将近20年，虽然最终难逃一死，可另外一帮奸佞又站起来了，那就是这帮太监。汉桓帝没想到啊，自己刚出龙潭又入虎穴，梁毅是不操控他了，但这帮太监可盯上这个位子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心比天高》，秦心明作词，王迪峰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，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，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，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，